在为你停留。与灯火阑珊处，你是否也怀有一颗悸动的心？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正。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厂家车展聚会来袭，2017第14届全国百强县市汽车巡展重磅登场。4月8日到9日，涿州宜家旺购物广场，国产合资进口车型一应俱全。厂家车展，更放心、更省钱的车展。 爸爸看，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耶！ 哇，自驾畅游、步行游览，还有龙车体验，安全快乐的动物奇趣之旅，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 爸爸，我们出发吧！ 奥力健身升级改造开业了，提供健身、游泳、羽毛球等各类成人儿童培训，前100名立减现金。报名地址：长阳奥力新都会，电话53799898。 买标致到汇金，南有汇金科曼，北有汇金德通，标致4008高端智能 SUV， 汇金值得信赖的汽车专家。 全新17款奇骏，7座智领 SUV， 征服未知挑战，出发！再上征途，焕然新生，智勇升级。4月6日，全国震撼上市，详询请到东风日产涿州专营店，电话366-9210。 八年或16万公里质保， 八年或16万公里质保。 全新景逸 X5提供8年或16万公里质保，买车安心，用车放心。6137-5130，东风风行，北京汉清。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有热度的知识分享平台。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疯狂见地。我们今天疯狂见地有幸采访到了北京有点牛的创始人高鹏。高总你好。 你好。 那节目一开始向我们听众简单的介绍一下北京有点牛他在做的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北京有点牛主要是做区域自媒体这一块，我们定位是引领都市品质生活。因为现在中国2016年到2018年期间会有2亿的中产阶级消费者，发现这批人他们是有很强烈的需求，但是找不到，有点迷茫，不知道该如何去消费。我们主要是就是引领这批中产阶级消费者，给他提供很高品质的生活方式。 只是在北京去做？ 我们的战略就是全国，但是我们是以每个地区来做。我们全国现在有点牛集团旗下有28家公司，主要是以一线城市为主。 为什么觉得你能做好这样一个事情？ 我们有点牛是2015年开始做，做到现在目前是全国有1亿的粉丝矩阵。然后我们为什么能通过1年的时间能做到1亿的粉丝体量，就是因为我们的团队各种行业的大咖来加入有点牛。 你们的销售团队能向我们介绍一下是怎样的一个？ 编辑团队都是具备有专业，像新闻专业、中文专业、教育专业都有。然后通过我们有点牛的系统培训教程进一步提升他们。培训教程就是我们有点牛的几个主编吧，通过大咖嘛自己的实战经验，然后总结出一套我们有点牛系统内的培训教程。 内容把关，内容是一块儿。那做一个新媒体，其实想要人流的话，那肯定还是通过各种渠道来去获取的。 对对对。 那这一块你们又是如何落实落地来去做，包括达到了目前可能1亿人这样一个矩阵的？ 因为我们有点牛还有最大优势就是我们有专门的线下智能硬件的团队。像中国目前像中国的微信打印机，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那就是我们有点牛引领出来的啊，自己通过自己技术研发，然后给线下通过线下的铺设 给粉丝提供一个服务吧，免费打印照片这一块， 拍一张照片免费洗照片这样一个功能。 对对 对, 对, 对， 通过这样的方式，其实它是一个关注公众号的一个引流的一个方式。 可以，也不是就要引流，就是让一种体验嘛，也不是强制的去，也你必须要关注或啥，但是根据自我的需求吧。如果说因为这个智能硬件是有场景化的，就像我们在餐厅旁边嘛，他可能在等客的时候没事干， 对， 哎，这个现在女性粉丝他们手里边有很多照片，但是没有一个东西给他打出来，不像之前还老去洗照片，现在很多人应该都不怎么去洗照片，就只存在手机里边，就是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场景给他提供这一个智能硬件来满，如果说他想把照片打出来就给他一个需求嘛。对，聊聊公号通过我们的内容的好坏，他会继续关注或者取消，这块就取决于他个人的。 在做这样一个事情，您刚说你们还有智能硬件的这样一个部门，然后去研发这样的方式，其实你们前不久刚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帮助成都进行了一个线上的一个媒体的一个推广，让成都大火，而且通过你们当地的几个公号都造成了一个十万加的这样一个轰动的一个效应，让更多人去关注到这样一个事件当中。追热点这一块你们也是一直在关注，其实想打造这样一个爆款的信息，然后来提升这个公号的知名度。 对，因为这个成都也不是帮他推广，就是热点嘛，当时 对， 赵雷唱了一首成都啊，当时我们当天晚上就感觉是不是通过成都一个北京人唱了一首成都而出名，我们是不是可以根据本地来通过他这个曲调来写出我们每个地方的感觉，然后我们要求我们就是团队组织策划每个地方赶紧写词啊，通过不断的去优化这个词的感觉啊。 一是填词呢，是有找人唱吗？ 对对对，我北京是找了我们我校友，就是首师的一个音乐学院的一个师妹。 其实是不是还有音频视频都会结合？ 对对对，因为自媒体这块现在就是趋势，就会视频也会在做视频啊，音频啊，都会慢慢的都是不仅限于图文形式。 那这些都是你们自己会自建团队还是找一些合作？ 像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组建团队。 哦，就是你们团队还有拍摄的部门， 对， 包括录制音频等等， 对对对， 采访等等一系列的。 像微信公众号它只是一个媒体，相当于一个媒介，它可以有各种形式的表达方式来传达给每个粉丝，而不是说就是一个图文，可以语音，可以视频，可以就是一张图片，这些都可以。 那有没有做一些当地的一些社群，组织一些粉丝来做一些活动等等这样的事情？ 社群我们有美食的社群，会一些吃货，为吃货建立社群，给他们提供各种福利啊这些。我们现在不仅是给线下这些门店做推广，其实我们就是一个还有一些像大的品牌做推广啊这些，只是美食这一块只是我们一部分。 让这个群的活跃方面有哪些自己的经验吗？ 像社群这块确实操作起来确实有点麻烦，因为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呀习惯呀，这一块就是我们会社群会有一个制度吧，相当于一个类似一个组织，必须要有一个严格的制度，不能发什么，能发什么福利啊，要给到大家，这样还有每天的互动啊话题啊这块你都要。 那在这块目前有服务的是怎样量级的企业？ 大型品牌都有，大型中型小型都有，因为就像我们的像我们接过汽车的还有商场的，这是大型的嘛，还有一些大型的化妆美妆品牌，还有一些餐饮品牌，大的餐饮品牌都有。 那上一节目聊到了北京有点牛的你们的商业模式，聊到你们的团队，那下一节目将聊聊北京有点牛创始人高鹏高总您自己的一些职业的经历。那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时机点您说你要成立公司来做这样一个事情？ 在上学期间也是做一些互联网的项目啊，对互联网挺感兴趣的，因为自己虽然不是学这个专业，但是通过在大学期间有个5-6年的关注互联网这一块，最大优势就是我们有智能硬件的，我们有信心就是最快的速度来杀入本地的前几吧这一块，这就是我们自己去研发自己铺设，有专门的团队来做这一块。 那这块做这样一个机器是不是会很重？ 对，确实有很重，因为这就是我们和其他 为什么我们说敢在非红利杀入这一块来做天使投资人 这一块 明白是怎样的一个机构去投资你？ 我们有很多投资机构 很多投资机构 对对对 包括一些天使基金 我们是主要是天使现在还在天使 明白是一些纯的财务投资的一些基金机构还是说线下的一些老板或者是线下的一些公司 有老板也有专门的投资机构 明白您觉得他们为什么关注到您这样一个新兴的一个项目 因为我们有点牛定位就是引领都市品质生活嘛我们将会在全国28个城市来打造一个大的自媒体一个联盟就像我们现在已经有1亿的粉丝通过这1亿粉丝我们能做很多东西而不是纯粹的就广告后续我们会有自己的内容电商会孵化出更多的 KOL 项目还有各种的比方说以我们的粉丝来有很多玩法吧所以他们这些投资人看中的是未来这一块可能前期就是说我们投入了很大的成本这个后面的铺垫能打下一个很好基础 有没有说有一个大数据的统计包括说我这块粉丝是什么样的年龄层什么样的收入水平什么样的消费习惯场景会不会做这样一个大数据的一个 现在的粉丝属性一般是20岁到35岁之间居多然后女性占70%这一块这一块也会去后续会加入技术去分析吧 那目前是一个城市只有一个公号吗 不是我们每个城市是一般是四个账号像我们北京这一块是遇见北京高玩乐中和什么都有给你提供一个很综合的一个信息像还有北京有北京其他像美食账号有北京吃货团北京美食攻略这是以美食为主垂直一个账号这北京还有一个民生资讯类的两个账号像北京微时光北京同城会北京还有一个以旅游垂直领域来做了一个北京出发6个账号目前粉丝在200多万 那全国28个那些城市是你找的合伙人制还是说找一些当地的一些人去加盟您这个 我们不属于加盟我们属于合伙人 合伙人 对对对我们总部是在深圳 分公司的形式 对 明白那这些分公司的这些人是如何去筛选或者是如何去找寻呢 前期也是通过朋友介绍找一些比较靠谱的人或者有能力的通过我们公司的给他说一下我们优点牛要做什么这些愿景吧现在然后再通过一些一个招聘渠道来筛一下我们要求的编辑这些商务人员达到一个北京团队这样情况 明白就是先找到当地愿意来做这样一个事情的合伙人他在当地有一定资源然后再说帮助他去搭建团队包括他做顶层的一些设计包括他做一些当地的活动如何去运营公号中的一些培训你们都会去采用 都是会以当地深圳这块会在线上做一下培训最主要的还是在每个公司的创始人几个高层来进行对他们培训吧每个公司的主编这块都是在新媒体这块都是有教 其实他并不是他还是一个总公司统一管理的这样一个模式 总公司不会对分公司进行具体的管理只是在大的方向进行一个战略布置每个公司比较灵活我们为什么感觉又灵活在于我们可以全国兄弟公司资源我们都可以用 在2017年的时候有哪些规划 目前做到了粉丝是65万现在在北京排名应该是前5我们2017年目标是要遇见北京粉丝至少要达到100万以上然后要至少要第3吧争取是第一 好音乐959我所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天气冷暖多变化安全出行走无忧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邀您一同关注今日天气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前任怎样真的很安详。 听说你还在搞什么 应酬， 搞来搞去好像也就 这样， 不如花点时间想想琢磨一下模样。 为了不让你，请你从我记忆中抹去，让我永远占有想你的权利，让我 就像煮咖啡，时间越长越香浓，暂时忘却了车流拥挤的城市间。